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啊，每天与您不见不散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许可。李可，你没有开麦啊？这个对、 所以刚刚看了一段哑语是吗？ 对， 好 ，Hello， 大家好，在这个萧瑟的冬天啊，这里依然是温暖如初的漫游嗨翻天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视频这个直播互动啊， 没错， 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对，为什么呢？为什么直播间我们要如此的火热，让我们穿这种夏装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有一句台语说的非常好，叫生如夏花啊，怎么能生如夏花呢？对，怎么能生如夏花呢？于是呢，领导就想了一个办法啊，让生如夏花的直播间一直如夏天一样啊， 热， 首先在气温上达到这个夏天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特制啊，密布了一些这个啊非常好的这种烤箱啊，自然的烤黑皮肤啊，这个晒黑啊，这个温度啊，就各项指标都能达到。你看我们夏季，就是大家看不见我们前面这个啊，我看有全景应该能看见。大家可以看见啊，我们上头这个 还有热带植物呢， 对，还有植物啊，这可能不是热带，反正就显得郁郁葱葱。哎呀，整个直播间生机盎然，就像那个当时写的朱自清的 好像在亚马逊热带 啊，春天的脚步来了啊，近了、啊、 不是夏天吗？怎么又春天了？ 没事，先有夏才能有春啊，先有春才能有夏呀。 可能就是咱们演播室太温暖了，所以我每次进出都感觉像换两个季节一样，就导致我热烈的感冒了。 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在外边开车听到我们广播，可能看不见我们，但如果在家里啊，如果还在有些没有通暖气的家里看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就会很好奇，哎呀，我们怎么穿短袖上直播啊？没错，我们今天嘉宾也是穿着短袖上直播。首先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哇，非常帅气，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小易。 Hello， 大家好。 这个绝对是老朋友，现在都深知套路，每次穿短袖来， 深知套路啊。 对，刚才还特意上节目之前换了个衣服，涂了一下防晒霜。 脱衣，我说小易，你这干嘛呢？这开始脱衣 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节目。 小易，你感觉这个生如夏花的这个主题贯彻的怎么样？ 哎，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其实。简单点说，不就一个字儿，热。 对，就是你知道，让我们迸发出这种激情，你知道吗？啊， 哎，没错， 迸发出这种就是生命的这种激情， 激情 四射嘛，就是活力，要有活力，这是做人。好，行，先进一小段片花之后，回来跟你们说一下主题。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欢迎大家这个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啊。 是，然后再次欢迎我们的直播间帅气的男生小易。 哦耶！ 哎，小易你白了，你是因为抹防晒霜？ 哎，对，没错。 你看看你这个很白， 哎，真的白， 好白啊！ 好像我们上次说了你那个就是嘉宾区有点黑之后，好像这个灯光重新调整了。 是吗？谢谢老师。 今天格外的白。 哎，你是这。我跟你说啊，要让我们这儿都生如夏花了，你这想白点还不容易吗？是吧？ 啊，那不容易，这多考啊！ 对，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很多人这个标题说盘点盘点是什么意思呢？啊，盘点，那大家就可以这个顾名思义这个意思啊。 嗯，大家可以随便说说今天盘点点什么，我们就随意盘点。 对。这个什么叫盘点呢？就是说，首先啊，我们先跟大家其实说一下，因为小易啊，我等了很久了，主要就是他的那个，就是 S7 决赛是吧？ 嗯， 啊 ，S7 决赛那会儿，因为小易啊，后一周呢稍微有一点事情，啊，所以就没有及时的来盘点这个，啊，所以呢，就是说啊，小易啊，这个当时比赛完之后，我觉得你大概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盘点，无论是咱们先从这个决赛的这个队伍的比拼啊，3-0的这个比分入手， 嗯， 你觉得怎么样？ 太无聊了。 第三名李可可以和小易交流一下啊，这个比赛。 我现在都忘记了刚才那气氛，我一直在回想，我现在满脑子回想就是电竞王力宏，不知道为什么，其他都记不得。 对，你就可以盘点一下那个各个战队的这个 教练 颜值担当是吧？哎，这个倒是可以说一说。 只有他，韩国战队只有他没有了 啊？真的吗？ 我想了一圈，好像没有了。 我好像三星确实想不出来一个颜值担当啊，我们不能这么黑别人啊。那个 SKT 的话，教练肯定是不用说了啊。这个 对， 其实因为那天那个你是第一次去现场看比赛嘛，这个我们应该说就是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他这个一直都被称为电竞王力宏啊，他非常帅，他的这个韩国 SKT 的教练， 搜一下电竞 李相赫，对还是很帅气的， 是 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整个 S7 里面最帅的啊。不能说最帅的吧，还也比较帅的吧，像那个 Fnatic 的 Reckless 啊，这个 是上次推荐的、 啊、上次给你看，对，跟你说的那个，对，这个德国的一个以前是踢足球的啊，这个曾经有转会有媒体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原来真的是他是那个从小是练这个足球的， 就是人家真是专业， 真的就对专业练足球的，但是后来因为一次这个伤病的原因啊，然后所以呢就不得不在家里歇着，然后歇着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接触了这个英雄联盟， 哎，然后人家就 啊，然后对，就对，你看这个天赋爆表对吧，颜值爆表，天赋爆表，所以说就是这么溜， 随意搞啊就进决赛了。 啊，这事儿不能随意。 所以咱们今天第一个盘点是颜值，是吗？ 啊，颜值 啊，真的吗？ 颜值， 而且这丫丫还说可儿姐好久不见了啊，感觉可儿姐最近瘦了还是胖了啊？这个不好说。 哎，你怎么非要引这个话题？不要盘点这些没有用的。 咱们盘点 是一个重视内在美的一个涵养， 有个朋友说脚上的玩腻了，现在玩手上的。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对，然后呢，就是说实话啊，其实当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啊。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节目啊，我们要。充斥着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现场感受气氛， 哎， 这样才能更好的 生如夏花狂躁吗， 没错，狂躁 起来 啊对，我们一定要狂躁去，所以 那天的现场并不太生如夏花 啊，对，但是还可以，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拍的感觉， 有当时咱们讨论的一个就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啊，当时现唱 旋转跳跃那个是吗， 对啊，就是英雄啊， 李可是没听见， 哎，为什么非要提这个伤感的问题？ 但是那个也小易是听 我跑了800米， 对，但我听的其实效果也不好。我在那个当时还在媒体室， 这、哦、就是对、啊、效果也一般是吧， 也一般。其实还是一定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观众区域感受到的是最棒的，因为本身这个每一次电竞赛事，现在目前来看，我去到的现场观众都非常给力，就是观众的那种气氛的渲染，我觉得可能不亚于电竞选手的一次非常精彩的操作，不亚于在这个舞台上出现怎样的灯光效果，更不亚于就是有什么明星之类的。 对，因为现场它本来就存在这种互动性嘛，就感觉观众的这个底下的欢呼声啊、掌声也是整个现场演绎的一部分。 嗯，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这个现场的表演，因为咱们几个其实说实话都算看过了是吧，咱们很多在直播间的听众，包括在这个收音机前面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没太看过这个。 嗯， 我觉得呢，既然就你知道咱们这个资源比较紧啊，新的台没有专业的设备，所以人呢拿手机， 刚刚不都生于夏花热带雨林造出来了，怎么又 造出来雨林了，没有钱外设装备了你知道吧。 嗯， 所以呢我就拿手机啊， 谁说了我们培养这些人才就是最好的设备， 尽可能的、啊、 对吧， 对， 我们就是听众的眼睛和耳朵， 为什么培养了我这种人才，我就是拿手机， 我们就是要赶到 第 一现场， 时间的报道 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最新鲜最热的还烫手的信息。 哎，说的没错。这会儿呢就让咱们观众老爷们啊， 咱们这个节目真是气氛不一样，拍桌子打板凳的， 都过去一个礼拜了，烫手在哪 儿。 那个这样啊啊，咱们就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咱们现场 S1 总决赛在北京鸟巢开幕式的情况啊。另外呢，如果您想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上 B 站，也就是哔哩哔哩百度搜索，然后进哔哩哔哩之后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场的开幕仪式的气氛。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旭哥。 怎么又一遍开场啊？ 啊，又来一遍， 要盘点一下。 不是不是，大家要回来了，对吧？ 对，提示给大家这是什么节目。 对，坐在我旁边的是李可，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非常帅气的小易啊。 哎， 小易啊， 哎，我又来了。 是吧？咱们看完这开幕式啊，首先就是这个， 为什么咱们仨一块做节目特别搞笑？ 3-0的这个比分啊，说实话我是没料到，我以为 SKT 会赢。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应该都没有料到，这个比分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没有料到，但是我觉得现场观众有些还是挺感谢他们的，最短的速度内结束了比赛，不用在那儿。不用在那受冷了呀， 只有你这么想。 对，其实很多 生如夏，好多哪儿都是， 对，都是 他发的。 嗨不动了， 突然 没有没有。其实真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这个票钱看的不值嘛，你想本来可以在现场赶上五场比赛的，差不多，对吧？ 我一开始以为是3局2胜，然后打完两场的时候，我以为就 over 了。然后我说，哎，怎么还要打第三场？这么专业吗？第三场一定要完成是吗？有积分还是怎么？ 哎呀， 后来我才知道是 5局3胜。对 啊，对对对。行，那其实 S7 总决赛其实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翻翻视频。 嗯， 其实对于这个三星打 SKT 啊、SKT 两连冠，马上3连冠的时候被三星来了个3-0，我觉得整体上也是在一个团队运用啊，比如说阵容选择啊，其实咱们也就不一一细细说了吧。其实这个都是 当时哭的也是挺痛心的。 对，其实关于这个后来网上有很多段子，说这个 说 那个未来很久很久以后 ，Faker 的儿子问 Faker 说啊，这个爸爸。你有这么多的奖杯，其中这个只有一座是亚军奖杯，为什么把亚军奖杯放在中间，并且耸立的最高呢？是为了纪念这个失败的耻辱吗？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吗？然后菲哥说啊，不的啊，其实呢，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奖杯，它还放着你棒叔叔的骨灰盒，就是那个，因为那天棒打特别特别特别不好嘛。 啊、 哦， 好吧，这个感觉很冷啊， 有点 冷。没有 cue 到大家的笑点，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想凉快凉快。 对对对， 太热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 很难受。 对 ，S7 总决赛说啥，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好， 就以小易的这个段子做结尾， 这很完美。 讲段子的你，我觉得很搞笑， 感觉很冷。 你段子好吗？ 温度降低了很多， 啊，凉快了好多。 对，这然后呢，咱们就来最近给大家推荐什么手游啊？其实说实话，不用推荐， 转场转的漂亮， 不用推荐什么手游了，因为最近有三大手游霸了榜单， 《荒野行动》。 不，你说这里霸榜单这件事情啊，我一定要在这里这个安利一下。这个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吧，不是在，应该是在双十一结束之后的第一天，然后那个我们大优酷 APP 是直接霸了榜单的榜首位置。 哦， 哎，然后这个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跟游戏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因为一个双十一我们不是之前做那个直播嘛，双十一直播啊， 是是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那个电影对吧，我们马爸爸拍的。 哇， 哎，这个就不说了，对，然后就只是正好说到这里了嘛， 对， 打一个软广， 是是是，因为知道 一点都不硬， 看过那个马爸爸那电影，其实啊， 什么电影？ 功夫开头的那个， 那个就对，攻守道， 对对对， 哎，是你问的， 好自然，好自然，哎呀，这怎么就接的这么好？ 就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双十一，其实过去啊，哎，说到双十一，咱插一句啊，小易双十一剁手了吗？ 剁了呀，肯定要剁，我买了这个王者荣耀当中最便宜的一款皮肤。 啊，你是在网络虚拟游戏上买的？ 双十一那个王者荣耀有搞活动 了。对，双十一搞活动，那个阿珂的那个皮肤是1块钱。你们都没有买吗？ 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上线 啊！那你们亏大了。 我任何地方都没有买。 那原价多少钱？那个10块吗？还是 没有吧？原价好像我也忘了之前是多少钱。反正他那个应该是 不会上百吧？原价上百，要现价1块钱 啊？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没有，那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那什么，不至于让你跳。 我当时我昨天在朋友圈看了一个段子，然后我转发了一下，说，像我这种双十一什么都没有买的，然后又沉得住气又不贪小便宜的女生，找到了就嫁了吧，不是娶了吧？ 找到就嫁。说的漂亮 了，又冷了又冷了 又冷了。 我们今天不适合讲段子， 不要讲段子啊。 行，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手游啊。最近是有几个手游都是其实模仿绝地求生啊，咱说白了就是模仿绝地求生啊，都是摆人啊，降个岛，然后开始厮杀，哪怕装备捡的都一模一样哈哈里边。然后呢，这就不提有其中有几个佼佼者啊，一个就是这个网易做的是吧， 应该说有两个 啊，两个 网易出品的有两个，然后呢、这个目前三款比较好的 说说说 网易的两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小米的。那大概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呢，可能还会上一个腾讯家的啊，然后呢大概是未来会形成这四款，但目前现在是那个下载排行榜上最高的是这个网易的这个叫终结者二审判日， 是 啊。然后这几款游戏，因为是这样，就是其实从看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大概什么时候火的，差不多在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就开始爆火，然后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的哈。其实这个蹭热点的游戏特别特别多，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啊，就是比如说如果各位用的是这个 iOS 的系统或者是安卓的，可以到应用商店里面，你正常你就输入，无论你是输入吃鸡啊，还是输入这个绝地求生，还是输入大逃杀，都能出来一堆手游作品啊。然后这个当中很多很多很多啊，不乏一些这个国内的对小厂商这个只是起了个名字， 比如说孙悟空那个、 啊、这是啊，对，这是最那个什么呢，这是就是最这个无耻的 爬树，你知道吗、 那个能爬到 好多好多类似这样的，他 不是太厉害了，在树的顶上打架，还放着他的背景音乐，就是孙悟空无声 你们都玩了些什么东西？ 不是，我们是看直播、 哦、 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主播自己放的那个自己放的那个背景音乐， 不是， 然后那里面那个主人公就像像一个小跳蛙一样，他上半身就不动 丢丢丢， 然后他上半身就不动一样，是这样，就这样那样样走来走 你说说，然后有一个场景到最后还剩六个人圈的时候，主播突然 对他为了视野好一点，他就顺着那个树就这样跳上去了，你知道吗？ 哦、 然后最后他好像没有吃到鸡啊，输了哈，被打。 不知道，反正具体。 哎，小 月， 你刚刚说这几款手游，你有体验过吗？你觉得有什么？ 我玩过其中的一款，因为玩了一款之后，其实 说说 剩下几款的话，大家可以看看视频就知道，基本上内容是大相径庭的。然后呢，这个后续的时候还可以再跟大家讲讲，现在就是这个蓝洞已经准备要起诉这些 啊、哦？是吗？ 对，尤其是主要那个要起诉的对象是那个两个类型的，一个类型是用了类似同名的。 哦、 啊， 这叫绝地求生。 对，然后还有是起诉，就是这个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 对，改都不改。 对，然后像目前国内这个出的这目前三款比较火的，应该说问题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毕竟就是他们这个背靠大的资本方嘛，对吧？这是哎，对，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确实因为它里面还是多少多多少少有一定改动的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游戏行业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模仿游戏的机制玩法，这个本身不算抄袭。这个我们可以说很多例子，比如说《刀塔》《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啊，然后你所有射击类的，你可以像什么 CF、CS 这些、 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哪儿呢？比如说你模仿抄袭了它的这个。原画，就是你人物的这个形象、物品的形象、环境的形象，如果你是这个模仿的很高的话啊，那这个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所以主要面向的还是这部分。 明白 啊。然后像那个目前国内就可能大家玩的比较多的这几款呢，应该说问题不大。然后但是具体未来这个市场当中最后这个饼大家怎么分啊，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啊，但是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尝试。目前反正我看玩的最多的应该是这个网易的这个终结者 是 这个，对。 但是说实话不太好瞄准，我试过一次。就瞄准非常困难。 对，我觉得那个枪击类游戏就是在手机上就有一个这个问题。 因为主要问题在于什么呢？主要问题在于就是你两个手啊，这个因为正常手机游戏其实大家都知道主要是通过两个大拇指来进行操作，就是如果横屏的话玩法基本上这样，因为这个也是跟那个跟像很多主机游戏把它相当于把这个手机横过来当一个手柄用。 手柄啊、哎。 对，但是你手柄的话呢，它有很多按键是在这个等于在这个屏幕之外的，就是我们从手柄的角度来说的话啊，那你如果说手机的话其实按键都在屏幕上面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就是在正常 通过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两个手掌正常就握手横平拿手机的这样一个姿势的话，你只有两个大拇指是最方便去点击这个屏幕的，剩下的手剩下的其他手你都其实在这个拖着或者扶着这个手机。但是手柄不一样，手柄是它后面的话它可以就这个加很多别的按键上去，所以手柄相对来说呢更容易一些。然后呢，所以说在这个 FPS 射击游戏当中呢，就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本身在这个主机上面玩这种游戏的话就本身已经很困难了，因为你一个手要控制人的方向，然后另外一个手呢还要摇摇杆来换视角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再去射击的时候，那最后这个在主机上完成的动作就是用你的两个食指去抠那个手柄后面的那个扳机键吧。 对, 对, 对, 对， 两个扳机键它有这个按键。那但是其实在手机上的话呢，就相当于你很难一边移动自己的这个方向和这个准星同时再去摁这个开枪键。 没错 啊，所以主要的操作难点在于这儿。我大概之前试了一款啊，主要的难点在于这儿。然后其他别的呢，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它是它的优势啊，比如说它的几个三个动作，就是直立、下蹲和这个伏地。那这三个动作相对来说呢，因为那个应该是其中有一款游戏，它是把这三个动作全都放到了屏幕边上， 对对对 啊。然后这个的话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观的，也是操作起来呢算是一个傻瓜式操作啊。这个是一个简化用户操作的这样一个东西。对，然后总体来说就是这点好处吧，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是，行，那咱们上半场还有一分钟跟大家预告两件事啊。下半场呢将会咱们现场呢配合解说，因为王者荣耀更新了新的赛季啊，会直播打一把这个王者荣耀，也欢迎大家水友添加杰森斯科坦森啊这个 ID 来与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其实上一次啊我说了要给大家这个还原这个魔方， 我刚才就想说呢，我说你手里一直在鼓捣， 对吧？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说嘛，大概在一分钟之内吧，是吧？还是三十秒来着，有人记着吗？啊，反正大概差不多，节目还剩三十秒，这个导播这样给我一个特写，是吧？啊，导播老师啊，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大家反正这是一个就是零散的一个啊，这魔方啊，我呢就将进行，哎呦，这上半场好像不够了，20多秒，我先试一下啊，我就将这个零散的魔方呢，把它拼成一个六面全部完整的啊，这是一项我自己的绝技啊，对对对， 来，预备，开始， 20多秒， 20秒了啊，只有20秒。 这个，然后它有一个 OK 完成了， 哇， 六面魔方拼接，可能不出10几秒，大家这个就是这样酷炫。如果你想领略酷炫的经验，关注漫游嗨翻天。 15秒，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心虚了吧，啊，刚刚做了点什么， 你该自我介绍啊。 啊，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来，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互动。那么这个刚刚呢有一段精彩的这个， 对，大家也可以搜索这个魔方视频教学啊，然后也能搜索到他们的节目。 目。 对，当然很多人对于我这个模仿还原好像有一些疑虑， 大家一定不相信，对不对？ 再来一遍啊，导播老师，请再给我一个进去啊。这个模仿其实先大家论述这个顺序啊，给他进行打。 刚刚大家已经说了。别让我 啊进行打散， 别让我给你、这个、 不是不是，你先看吧，先进行打散啊。然后导播老师，这个魔术需要一定的这个景别，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啊。你看，给他打散吧，进行一些啊毫无规律的这些拆散， 你能给大家 拆散之后 方面的展示一下， 对啊，拆散了。拆散之后呢，然后 你 进行一个公式的还原，因为我原来有大概有做过这个，哎呀，等会儿。对，这不能老说话，转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哎呀呀呀！ 徐哥，你这连给我一个、 啊、可以，好啊，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大家啊，六面魔方啊，这个好不好？好 啊，一个叫池深的小伙伴，还是咱们的房管说，某主播20秒还原魔方，真相感人。 你知道，其实我为了练这个啊，给大家，因为我原来确实拼过魔方，但是说实话，记忆有点生疏了啊， 哎、 所以就是啊。 你已经忽略我半天来， 怎么了？你说什么？ 你连给我一个让你的搭档帮你当托的机会都没给我。 好好好， 对吧？ 那你 为了增加你这个魔方能力的可 好，大家说怎么样啊？ 我今天呢， 我觉得咱们 俩带了一个真实 的，哎，这个节目效果满分，这节目太效果了、哎。你要这是在春晚就应该掐播了，真的。 怎么样，真实吗？大家相信我吧，这块魔方是我专门带来的，非常的凌乱。 行，那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基本每一个演员。 这个时候，哎，这时候徐哥，我教你怎么办、嗯，你知道吗？就是你开始先搓这个魔方，搓的时候呢，咱们跟导播老师说一下，把画面切到任何一个这个，比如说李可或者我这儿，哎，再切过去的时候，你手里拿着一个你刚刚已经搓好的魔方，你 看这个魔方真的比较。我这还原估计 基本每一个颜色每一面没有一个颜色一样的， 那这样 对不对？ 那这样 咱们现在就把这个魔方交到我搭档， 我就问一下咱们的水友信不信可姐，信可姐我就现场拼一把， 大家都信666满屏、 啊、信不信、啊、信是吧， 一定信的。 行，那这样小易，你跟可姐正好聊一下新一代的王者荣耀的这个上分技巧啊，我就利用这么一点空隙啊，我给大家现场还原一遍这个， 再拧巴两下、 啊、好不好啊，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让大家刷一波礼物嘛。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啊， 那咱们就聊着呗， 刷一波礼物。 行， 估计一会儿这个节目就差不多结束了。 哎，那个可是你别抠啊，你抠了之后粘不回去的。 不，没抠。导播老师可以一直给我一个全景， 就切给他就好了。 镜头可以一直切给我， 对吧？ 啊、 为了表示这个真相性， 对， 大家都表示相信。 你看，我就开始了啊， 相信我。 各位，我就开始了，我得开始先这么开始，我得拿高一点的，大家才能看见。行，你们聊吧，聊一些王者荣耀的这个是吧？ 其实我发现这是一个甩锅，你知道吗？就是他开始拼之后呢，估计。后面半个小时吧，他都不会再说话了。 对，他就有点不急，因为他刚刚说了什么玩魔方的时候不能说话，他已经做好了完全。 因为遗传这个记忆已经很久了，所以我得慢。 弹幕里边有朋友那个有朋友开始给你倒计时，看给你数数了， 十九 了已经、 怎么回事？这数太快了啊！这个。 咱们给他5分钟吧，行吗？咱们给他5分钟，咱俩聊聊王者荣耀。 好， 我今天看了一个关于王者荣耀的小学生的作文。 这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成果啊！ 不是，你怎么老打 他们 下 手？我已经第一层完全拼好了，第一层完全一样。第一层完全一样， 后面几层怎么办呀？ 大家可以看一眼，第一层完全一样，然后紧接着他们随着聊啊，然后我就开始继续拼接啊。 对，然后今天有一个小学生的作文，说老师让写我眼中的荆轲，因为学了《荆轲刺秦王》这篇课文。 然后呢，我感觉这个 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了荆轲这个王者荣耀 的他 的 一技能，他的二技能。 他说，老师说，中国的四大刺客是什么？专诸、要离、聂政和荆轲。怎么我只认识荆轲一个？难道不应该是李白、兰陵王、 韩信和 荆轲 吗？可以， 简直这个小孩简直太厉害。然后他详细的讲了这个荆轲在什么时候拿第一个 buff 呀，怎么抢人头啊，在别人4v5的时候，他躲在草里打野，等别人等这个队友全部都 ace 之后呢，他再去冲上去把对面的5个人头收了呀。然后详细的讲了这个过程。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都挺有才的。 怎么样？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很羞耻？一个小学生啊，以后这个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过来 大家汇报一下 啊。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两层的拼接。 哎，我看一下， 整体两层，整体两层 我 已经完成。 哎，真有点溜哎。 可以吧？ 可以 啊，两层都已经完成了啊。 你这 好好 才过去1分钟啊？ 对。 我刚刚是35开始计时，说给你5分钟。 啊，好 ，OK， 好，来开始。你们再继续聊啊！马上我把上一层也拼接好、啊。 震惊某知名主持人直播时间玩玩具， 而且无法自拔，是吗？ 哎，咱们这个一个智嘛，一个智啊。 对啊，小姨，我想问问你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一 开始我觉得《王者荣耀》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英雄人物，都是取材于 历史题材是吧？哎，感觉很好。嗯， 现在就给玩坏了，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腾讯和这个王者荣耀项目组也做了很多类似的工作，希望就是说能够在这方面尽量的不误人子弟啊，不影响大家对于这个历史真相的这个怎么说呢，理解啊或者学习也好。因为确实有很多学生和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去看这个世界，就是他那个每个游戏嘛，像王者荣耀这种，他会有一个这个世界观，就他会自己构架一个世界观，然后呢他们每一个英雄都会在这个世界，在他的那个游戏世界当中有一个故事，啊，所以说这个，他也会说，他说这个东西，比如说哪块是虚构的，啊，哪个东西是他自己添加的，是他演绎出来的，也会说，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小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游戏，他还没有接触到真正历史学习的时候呢，他就会。就直接就是因为你的第一次认知是最重要的， 对 啊，比如说我第一次见许可的时候，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帅气的人，哪怕他后来长胖了，哈哈哎，怎么 真的还这么觉得吗？ 啊，开个玩笑啊，对，就是 此刻他专注玩玩具的样子， 哎，对，就第一次见面或者说第一印象其实很重要，那包括像很多很多的游戏当中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王者荣耀上面，啊，当然，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为什么我刚刚说就是王者荣耀其实他还是有努力说去尽量的告诉小学生啊，或者说这个小朋友啊，什么样是真正历史。他原来做过一个节目叫做王者历史课，我记得。啊，但是只不过这个节目呢，就是可能真正孩子们能够看到的其实并不多。啊，所以说只能够先是通过一个这样的形式，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说敷衍也好啊，或者说一种补救措施也好啊，但至少我觉得它这种行为还是可取的啊。 其实我觉得这主要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感染力简直太强了。比如说我现在看见王昭君这三个字，我满脑子都是他那个大，你知道吗？ 他把人冻住，对吗？啊，或者你也想不到他这个昭君出赛是吧？ 对， 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蔡文姬也想不到那个大才女，满脑子都是把帅气的男朋友又拐回家，你知道吗？这简直完全洗脑了。徐哥，你这怎么样？ 我这边啊，稍微遇到了一点点这个事情啊，稍微遇 点 这个点 Q 的很好。对 对对，我现在呢已经完成了这个 要出其不备， 对对对，上下两层的一个整体拼接啊，这个马上就要完成最后一步了啊。这个咱们因为我刚才考虑到时长，咱们这还要直播跟水友互动打王者荣耀啊，是吧？那也就是让大家其实添加一下这个杰森斯科坦森， 所以你就放弃了 对吧？杰森斯科坦森啊，这个 ID， 咱们再有两分钟，然后就开始王者荣耀联机跟水友。 好， 你们俩再聊两分钟，我两分钟模仿就拼好啊。 我们两分钟可以等你两分钟啊。 你们得聊两分钟， 镜头点切过来，我们接着聊我们这个刚刚的这个事儿。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天王者荣耀有一个事儿，真的是比这个更严重的 啊！你说， 就是有一个主播，然后在前段时间直播过程当中呢，就猝死了啊！真的真事儿。 他玩了多长时间啊？ 他是从晚上九点钟吧，哎，从应该是晚上九点钟播到这个第二天的早上六点。就相当于一个通宵， 然后那他之前是不是也有这个累积的好几个通宵啊？ 应该是有吧。然后当时是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应该是十一月几号起，反正差不多有可能有一个礼拜了这个事儿，有几天了。然后呢，这个最后他是他哥哥出来，然后说他确实是已经啊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吧，对吧？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也是今天才这个各大新闻开始爆出来，二十岁吧，我有。可以给大家这个找一下这个新闻，我今天就是正好看到的。 所以就说啊，有时候还是要这个适度游戏啊，不能太过于沉迷。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我身边的这位沉迷这个玩具， 这个不会，他不会这个。 但是魔方呢，还是 通宵， 不是魔方还是一个非常健康易脑。 不，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有人通宵玩游戏啊，就我，但我无法理解，就是有人通宵玩魔方。这个实在是，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就是这个比较执着啊，然后可能就会一直一遍玩过来，觉得很有意思，再玩一遍。 其实我觉得啊，说阶段性的，有时候你看，不是就会有那个养生上面说那个辟谷是吧？是辟谷还是 辟谷，辟谷 啊，辟谷是吧？嗯，然后就是 你在说什么？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你是不是5块钱的磁带听多了 ？Sorry，Sorry， 辟谷，辟谷就是这个、啊、是一天不吃饭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时候咱们也可以试试这个手机辟谷。我觉得一天不看手机也还可以嘛。 啊不不不，这个很难，我觉得这个现代人的沟通和交流，你说， 不就是没什么事儿我不动他，这种行吗？他不想我不动他。 这也可以，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做到。 对对对，但是我试了一下，其实那个状态其实挺健康。但是 我可以那什么，就我可以在有电脑、有游戏机的状态下，一天不碰手机。哎，这个有没有这个直播间里小伙伴跟我想法一样的？ 估计有，大家都觉得、 对， 嗯。至少有个电视对吧， 电视还是算了吧，电视我感觉现在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求了。 哎呀好尴尬啊，徐克你这手机在干嘛？ 你们继续聊， 我在等小一找 一个新闻。你们继续聊， 我们需要用这个说话聊天的声音呢，去挡住这个去把它对 遮盖 对遮盖这个徐克看攻略视频的声音。 徐克，咱们到底连不连王者荣耀了？现在已经，现在只有。 哎，我说实话，我其实特别喜欢 某电台主持人，因为一个魔方掐起来了，两个搭档。 不，更震惊的是，一会儿你俩一会儿吃，如果出了直播间啊，然后还把这个情况延续着的话啊，估计这个就很尴尬了。 尴尬了，哎呀，你刚想说什么，小易？ 啊， 你刚要说什么？ 我没想说什么呀。 你刚不是想说什么？ 我刚想说什么？ 你不是找那新闻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啊，我很快就可以把它找到了。 嗯， 大家也可以自己先百度一下嘛，对吧？ 哎，你有没有玩这个王者荣耀最新出的这个英雄？ 啊，我找到了。 嗯、哦，你先说新闻吧。 啊，就是我看啊，11月7号的时候，这个主播叫做孤王。啊，他的这个 QQ 上面出现了一个自称是他弟弟发的消息，称他是在2号的时候猝死的。然后他的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不少粉丝到主播的空间留言道别，并且表示惋惜。据了解呢，孤王年仅20岁，从今年7月份开始晚上12点直播到早上9点啊，也是说有一段时间了。 7月份开始。 对，然后昼夜颠倒的生活作息持续了几个月。 所以就说呀。 哎，还是 要深入游戏， 还是挺怎么说呢？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吧。啊、 这是一个挺惋惜的这个新闻、啊， 对对，非常遗憾的。 所以觉得就是说，咱们有时候玩游戏呢，不必要非要在晚上，是吗？ 啊，其实你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注意调节好自己的一个这个身体吧。啊， 嗯、 然后尽量的能，不要影响自己身体的情况下啊，适宜的去这个游戏啊、 嗯。 这个所有的正版游戏前面不都会出来这个一行字吗？叫什么适度游戏啊？对、这个不可沉迷啊，对吧？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在 小易说到这个， 哎、你怎么就突然 没有没有 加入我们的？ 我就等一下，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说一下啊，就是说其实这个。 不是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没法做了， 不是 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提醒大家要这个，就是说咱们玩游戏可以，但是要适度， 嗯， 要根据自己身体状况。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是挺惋惜的，挺悲伤的。其实就不应该，你因为一个哪怕直播是你的职业，你也不应该因为它而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 所以你决定不再沉迷于这件事儿了，是吗？ 沉迷什么？没有，我只是想还给大家一个许诺，对，就是说这个事情，但是对这个事情，但是要给大家说这个。啊，一定要这个认真对待，我就说这件事儿。咱们俩继续聊， 所以就说不，你别拼了，真的 我马上把 名 声 不 拼了， 我真的 别 拼 了， 不，大家请大家拦住他，请大家发弹幕来拦住他，行吗？好吗？ 不要给我 这样吧，我们那个听取大家的意见吧，就是如果能跟咱们互动的小伙伴在弹幕里面刷一波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想看到， 已经看到许可想跟你们允诺的这个诚恳的态度呢，就打666，说就不用再让他沉迷于魔方这件事儿了，对吧？已经认清了他这个可以达到这个魔方完整的。这个能力就可以了。 可哥淡定，别拼了。 对， 拦住徐哥。 对，拦住，咱们接着再说咱们的节目行吗？ 我相信大家已经被你的诚意给感动到了，真的。 我觉得咱要不接着说王者荣耀，我觉得咱要沉迷一会儿。我刚问你，我说你最近有玩这个新的梦奇这个英雄吗？ 啊，玩了梦奇这个英雄，梦奇这个英雄真的挺好用的。 来说说他算一个法师和肉是吗？法师 他其实我说实话，我现在目前知道的比较好的套路啊， 嗯， 他其实是出 AD 的 啊， 他出物理攻击会非常强。 但我觉得他真的很，他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复活 不是不是，那是苏烈 啊，对对，啊、他不是， 他是那个什么，他的这个，我看他的一技能就是变小， 嗯、 变小之后呢加护甲，然后可以移动更快，然后 他 可以重复释放， 特别厉害。 对，他可以，不是，他可以重复释放，就是他这个释放的层数越多啊，然后他的这个移动速度就会越快， 嗯、 就他的这个模型也会变得越小。就是说，这个当时他的原画当中不是有个很小的梦奇吗？那个就是他变到最小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会儿他跑得特别快，所以当有人打他的时候呢，你就按一技能。 哦、 啊，然后呢，大概应该 CD 是不到4秒吧，然后那个你每摁一下，过4秒就可以再按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它差不多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它就可以。弹幕里面说：“可儿哥，我们错了。” 大家都说你的技术， 你已经玩到这个观众向你道歉的程度了。 大家已经完全信了许可、哎。 不要说话，我马上就好。不要说话啊！ 好，可以，一定要给他这个机会。 哎， 啊、 那他那个伤害怎么样啊？ 他的伤害是这样的，就是说原本如果他是按照法师正常的出装的话，他其实只有二技能是伤害。 嗯， 就二技能是一个扔出去，在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扔出去一个圈嘛，然后这个圈里的人减速，并且有一定的伤害，持续越久，你站的时间越长，它会有一个持续伤害的效果。 嗯、 对，但是其实呢，后来我们大家发现就是，如果你选择出 AD 伤害的话，那你的一技能相当于加护盾加速，你的二技能呢相当于黏住别人，然后让他减速。 哦、 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那个而且你一旦出了 AD 之后，你会发现它很类似于一个这个近战。战士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他的大招又是一段很长距离的位移啊，基本上就可以玩出一个这个肉刺客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带控的，是吗？你刚说他有个 对他控制技能其实挺多的，他的二技能和三技能都是控，就是那个大招是他有一个蓄力。你如果蓄力时间越长的话，砸过去的这个伤害越多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不蓄力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直接这个就是第一瞬间就直接跳过去的。你直接瞬间跳过去之后呢，它因为位于距离很长，它就可以直接跳过去。跳过去之后，你可以在它身边去放那个减速粘人的效果。啊、而且它跳过去的那一瞬间呢，它那个砸到的敌人会被击飞。哎，所以说他这个英雄，说实话，出 AD 之后还是真的啊。为什么小鱼我说的那个主播想到了敖厂长，这事儿跟敖厂长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什么逻辑？ 那个主播请那个切一下那个许可这个镜头。哎，你不是刚才这？ 我要再去，别动别动，我马上就要拼好了。今天是一个挑战，我跟你说，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你们先给大家稍微盘点一下《王者荣耀》这个啊，我这马上就完成对大家的许诺啊。 今天我们这节目是三个人，我强调一下，只听到咱们两个人的声音 啊。没有，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就 是 两个人。 其实有点这个消失的感觉、 哎。你原来看晚会有没有看过那种节目？就是旁边一个人唱歌或者是跳舞，这边有个人就写书法。 央视春晚里乔彩旗吗？就一从头一直转到尾，然后边上演节目 那 种感觉。 单独一个节目，然后等这个节目表演完之后，这边书画也写好了。许可现在就是这个旁边这个书画。 哦，看过那个，原来这个很传统的这种节目里面会有、 啊、对对 哎。对，然后一般什么什么，一直感觉好像什么那种戏曲节目啊，或者说什么那种这个鉴宝节目里面会有。 不，咱们这是曲艺杂谈。 啊，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这个什么吧。 反正我就觉得梦奇这英雄特别特别的肉，因为之前有一个对面出这个梦奇，我们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差不多围攻他一个人，也打了半天，基本上就是我打了两轮 CD。 关键他跑得还很快。 对。 就如果他技能 他最后、那个、 一技能全一直丢，他会跑得很快的，你很难追的。 跑得很快。 嗯，大招也可以位移。 没错。 啊， 然后我最近呢是买了那个游园惊梦的皮肤，哎，这个有时候半夜玩有点 你还要买啊？这个英雄其实是可以通过活动，这个皮肤可以通过活动就能领取的。 哦，我是 啊、哎，你这个啊，哎，好吧，我感觉不知不觉当中、 啊、下话也是 说出了很多痛苦的事情， 说 啊、明明不需要花钱的事儿啊，这个还是有钱吧。 我就想说，这个皮肤有时候晚上玩有点吓人，它里面老唱戏 啊！对对对对，是有人说这个事儿。 游园惊梦这段戏啊， 所以为什么叫游园惊梦嘛，对不对？ 但是我纳闷的是，游园惊梦唱的是那个杜丽娘《牡丹亭》吗？ 啊，对， 然后 他 按到了甄姬身上。 啊，反正怎么说呢，就是 不重要。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确实这个皮肤画的还是很漂亮的嘛，对吧？ 嗯，啊、没错，这个皮肤真的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哎，怎么有人邀请？ 有人说确实很吓人。 嗯，确实很吓人。 啊、 有时候半夜玩的时候，还是而且他这个游园惊梦那个伤害还是好像是加了一点伤害、哦。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就是那天应该是游园惊梦就是刚开始可以买的时候、 嗯， 第一天开始售卖的时候，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活动拿的嘛。 嗯。 然后呢，这个就朋友圈里面有张图，说那个就是。当时是玩这个克隆模式，一共10个甄姬， 嗯， 十个甄姬呢，他有九个都有皮肤，然后一上线之后就那九个人站一圈，然后围着一个没有皮肤的说你怎么了就是一个这样的图，当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哎，我那次打了一次克隆战，你有玩过这克隆战 啊？我玩过，其实克隆， 你觉得克隆战哪个比较无敌？ 哇，最近比较强的就是梦奇啊，最近梦奇非常强，因为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梦奇，因为他就是你可以出肉，你可以出 AP， 你也可以出 AD，然后呢本身就是说你的选择上呢它比较丰富一些，这样的话你在这个整个阵容当中团战的时候你可以选不同的输出不同的这个位置。 克隆战的时候怎么选择你自己，是右上角机当时出了一个法师还是什么，就让你可以选择是吧，还是根据你自己出的装？ 根据自己出装啊。 啊， 然后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带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天赋是吧。啊， 铭文 啊，对，铭文、嗯、对。 哎，我有时我那次玩是我们这边是五个诸葛亮，对面是五个赵云还是达摩那一类的英雄 啊。现在反正 然后他们上来之后就中路直接就是都到中路， 很正常，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一般那个克隆一开始都是中路五v五打架，然后 啊先打一下。 其实原来、啊、 默默去上路发育了。 在这个版本，就是在梦奇这个版本之前，我觉得那个谁也挺强的，就是。那个百里 守约， 对， 我还玩了一次百 里守 约的那个团战，但是没打过对面。 百里守约也挺强的，百里守约就是那五个人站在中路一直狙。 哦，对， 一直狙。 他那个是大还是二技能？就是那个瞄准那个能 二技能，二技能啊， 那 是二技能， 好厉害 啊！那个对，有段时间那个很厉害，然后后来还有一个英雄也很厉害，是那个扁鹊。 啊、哦，扁鹊 对扁鹊克隆也很厉害。啊，基本上如果一定要排的话，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梦奇是最厉害的，然后扁鹊也不错啊，大概差不多，就是我心里面如果选择的话大概会选这两个英雄。 那小薇，你觉得像王者荣耀这类手游和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终结者什么之类的手游， 吃鸡类手游 啊，对、啊、他们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终结者之后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首先目前来看呢，你想这些游戏上了这么久了，就是这个吃鸡类的，以前呢广电或者说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呢可能还是对这种类型的游戏呢有过一些表态的啊，这个有说到就是说这个不建议啊国内的厂商去制作或者去这个代理类似游戏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解读嘛，因为他说的是不建议啊，没有说不允许，所以呢我个人理解就是目前现在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之类的这个游戏已经出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是时间不算长吧，但目前就是说出了比较多了，比较多之后呢这个大家市场反应也还可以，然后呢这个相关部门也没有出来说这个东西违反了什么这个禁令或者说规定，所以目前来看呢这部分市场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就是说这个某些游戏直接被封杀呀被禁啊这之类的情况。但是目前这个国内的这个吃鸡的手游一定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蓝洞的这个起诉啊，因为确实这个大多数游戏啊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有这个抄袭的嫌疑的啊，无论是这个取名啊还是说这个整个对规则不算，因为玩法这个东西本身不算抄袭、 哦、 对，然后这还有一些贴图啊一些这个人物的这个画像啊，就是这些美术上的东西它是算抄袭的，所以这些东西呢这个要一定要规避好，我们就只能这么说吧，就是说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确实从这个游戏性和游戏效果来说呢，我觉得手游的这个大逃杀呢还是有它的市场在的，毕竟你像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这个游戏在电脑上玩的话呢，它对这个电脑的要求的配置是比较高的，那可能很多人还是受限于这个硬件设备的原因玩不了这个电脑版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就跟英雄联盟会出王者荣耀是有点类似的，就而且再加上它是一个移动端的嘛，就是你可以走到哪儿玩到哪儿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市场，而且还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是未来就是说你刚刚问题我个人理解就是说你是问我它能不能这个替代王者荣耀、 就是、对，或者像王者荣耀是这种 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会的，因为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它本身它的玩法它属于 MOBA 类的， MOBA 类它是一个固定人群，而绝地求生呢它是 FPS 类的，它是就是是射击类游戏，所以呢它又是另外一个游戏人群，所以本身这是就是玩这个游戏的，我不能说它中间就是说比如说我玩王者荣耀我可能也会玩这个绝地求生，但是从这个游戏的两个玩法上面它是两拨人在玩， 所以说本身这个东西不存在冲突，但是呢它确实会影响，就是比如说我两款游戏都玩的话，它确实会占用我们就正常的这个游戏时间。 嗯，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你怎么去权衡玩哪个更多一些。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真的只有市场去选择了，因为举个例子来说，目前情况下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很多的小伙伴还是玩王者荣耀比较多， 对 啊，那我可能也还会玩王者荣耀。那如果我后来后续慢慢慢慢的发现，哎，大家都开始去玩这个绝地求生了，或者说我身边有一两个人特别喜欢玩绝地求生的手游版啊，那可能这个慢慢的随着这个朋友带动，那我也可能会去尝试。 就是你觉得它的社交性可能会影响 一切。这个移动游戏它一定是以社交游戏为基，就是一定是以社交为基础的，因为现在的手游如果你想做火的话，你不利用社交平台，你不在这里面去做文章的话，这个游戏其实就相当于你去玩一个单机游戏嘛。那你玩单机游戏的话，你为什么不选择没有吧，要不单机游戏你为什么不选择就是这些啊更好的这个游戏性更好的。 嗯， 因为说实话无论是王者荣耀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吃鸡类手游也好，它本身的这个游戏性都还达不到这个端游方。 我们来， 你是已经， 我终于已经完成挑战了啊！我已经完成挑战了，各位朋友们， 恭喜你 在 节目结束之前， 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已将可儿姐啊顺手拿出来这个道具，确实有点为难住我，她这个打得非常的凌乱啊。然后大家猜我有没有拼成完整了呢？当然是有啊，有没有？六面完全完整， 哎呀。 怎么样？六面完全完整的啊！ 哇，真的！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你是拿手指头挡住了几个没有拼出来的。 没有没有，完全完整的、啊。 毕竟拼了半个小时呢，小易 啊， 可以可以可以。 雪哥，我刚刚 完成许诺了啊！ 我刚刚想了一个问题问你啊， 大家可以看到， 你刚刚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在弹幕里刷一波礼物啊，真的，因为这后半个小时的这个后半个小时这个许可的工资就都在大家的礼物钱上了。 没有大家， 雪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以为会住在演播室。 你说玩魔方是为了完成给大家的许诺， 对 吧？那你刚刚前半场许诺了给大家连这个王者荣耀，你这个许诺什么时候实现？ 这个许诺 只能下期节目了。 对，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了。 这个好实现是吧？ 小易，对。然后呢，我会把这个魔方再扔到直播间啊，让各位其他的主持人也稍微学习一下，让他们借鉴一下。耶，完成了我自己的挑战啊！ 今天的节目主题真的不应该叫翻点翻点。